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133集。边南笑着带他俩去宿舍洗澡，秋燕就这样子眨眨眼睛，不知道真假的可怜可爱样子，论谁冲他都发不出火来，还会觉得自己特不是人，伤了一个小朋友的心。中午罗一阳请他俩吃饭，一顿饭还没吃完就莫名其妙的被绕进去，答应了教秋燕打球。下午球场都满了，罗一阳领着秋燕到一边去，对着练习墙打球去了。边南安排好训练，正想给秋意打个电话的时候，手机响了，秋意的电话打了过来。 心有灵犀啊。 我一会儿过去接二宝，有个房子让下午去看看，我接了他回家正好去看看。 跟罗一阳一块吗？他一早上都跟二宝打球呢。 让二宝虐惨了吧。不叫他了，你过五分钟能出来吗？先陪我随便吃点东西，一个人吃没意思。 你还没吃饭？就我们街口有个石锅拌饭还挺不错的，你直接上那儿，我先去给你点上。 秋意到的时候，边南点的饭正好上桌，他刚一坐下，边南就把饭推到了他面前。 嗯，赶紧吃。 你不吃点啊？看着就跟咱俩穷的吃一锅饭还得互相让。 多浪漫啊，咱俩穷的就只能吃一锅饭了，还死死的挨着不肯分开。 得了吧，咱俩要穷成这样早蹲家里吃面条了，那一斤面条才多少钱，比这便宜的多。哎呀，大少爷，你是真没吃过苦啊，还浪漫呢。你要喜欢这个，今儿晚上上我家，我给你做酱油拌饭。 嘿，你烦不烦？ 要分你一半吗？浪漫一下，要不我喂你，更浪漫。 是够浪的。行，你快吃，我刚吃了，罗一阳请客，早知道你没吃，我就让他带二宝俩人去吃了，我等你。 你最近饭量减了啊，以前吃完了也能再吃一顿吧？ 运动量减少了，以前我天天训练呢，从早吃到晚都不饱，我都担心时间长了，我的肌肉早晚得被肥肉遮住美貌。 你不是每天都跟着学员跑步什么的吗？ 那能一样吗？学员跑个一公里就不行了，还有人觉得不打球光跑步骗钱呢，让他们上体校待一星期就知道什么叫训练了。 那怎么办啊？要不上万飞那儿办个卡吧。 他求着要送我卡呢，哭着喊着说，哎，南哥你快来练吧，我哪来的时间去健身房啊，就等着你忙完这俩月教你打球，我给你加训练量，顺便就练了。 哎呦，你还来真的，我保证我不会变成白胖子，行吗？ 不行，那我要变成黑胖子了呢。 那我再变成白胖子陪你应该不愁。 滚蛋，想都别想。我一直觉得咱俩站一块还挺帅的，俩胖子还是反色，想想都吓人。 秋意吃完了饭，俩人出了饭店。秋意在路边水果摊买了一兜桃子， 一会儿给顾伟和罗一阳拿点过去，过这院里葡萄该熟了，也记得拿点给他们，吃不完。 嗯，真操心。 跟你说个事儿啊，你有个心理准备。 说吧，只要不是说跟我分手，我都扛得住。 我想我生日的时候跟二宝说。 说什么？说咱俩的事儿。 嗯，我觉得这个日子不错。 不错什么呀，好好过个生日你破坏气氛。 我生日的时候二宝肯定特别开心，而且是我生日嘛。我是觉得他挺懂事的，如果有什么不高兴也会给我点面子。 靠，你不是说二宝不会说什么吗？还说他接触这些事情少，还没形成具体观念什么的，现在说实话了吧，你也怕呢？ 哎，防着点呗。 行吧，你说吧，大不了二宝骂我一顿呗。 回到展飞，边南抱着秋燕往外走，秋燕搂着他脖子枕在他肩上， 我自己能走啊，不累，这样抱着人家以为我多娇气呢。 我想抱抱你，二宝，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 你知道，是特别特别喜欢我，因为你妹妹没有我可爱。 啊，我就想有你这么个弟弟，妹妹也成啊，可惜没有，所以我特别特别喜欢你，当亲弟弟一样喜欢。 嗯，我也喜欢你，我有两个亲哥哥。 嗯，真会说话。嗯， 边南亲了他一下，出了大门，把他放下了。秋意的生日，边南本来只发愁情书的事儿，现在又多了一样，这个明显要比情书让人愁得多。虽然他觉得秋燕应该可以接受，但万一他不愿意呢？边南顿时觉得有些不敢想。他那么喜欢小面包秋燕，要是从此以后秋燕不理他了，他觉得他能愁得睡不着觉。别说万一秋燕不理他了，就现在还没说呢，他就连着俩晚上没睡好觉。就着失眠，倒是把情书基本写完了，字儿都跟着长得一脸纠结。本来还想着生日的时候能耍耍大流氓也不错，现在也都没心思琢磨这回事了。秋意生日这天不是周末，俩人都得上班，申涛得三天之后才下船，那天正好周末。他们商量着先自己过一次，周末叫上朋友再出来聚一次。边南提前买了礼物，一个网球拍，绿的，秋意应该会喜欢。蛋糕是他当天中午去展飞旁边的店里订的，接待小姑娘推荐的店，做的还挺漂亮。他让人在上边写上了秋胖子生日快乐。下午他提前半小时下了班，取了蛋糕打车去了秋意家。秋燕已经回家了，这次他给秋意的生日礼物是他在学校学着用可乐罐子做的一个小烟灰缸，把手指都划破了才做好的。边南到的时候，他正捏着烟灰缸，想网上再用彩条系个蝴蝶结。 大谷子，蛋糕来了。 嗯，你把它搁冰箱里去。 好。 你这小烟灰缸上系的是什么呀？ 蝴蝶结，不过总是歪的，我歪着系它，它还是歪的，转不过来了。 手够笨的。我帮你把蝴蝶结重新系好了，这个要先藏起来吗？ 哦。 秋燕把蛋糕放好，又跑出来，拿着烟灰缸跑进了里屋，放在了枕头下面。边南跟进去看了看， 每年都放这儿，你真够没创意的。 万一放到别的地方，我忘了怎么办？ 你是鱼吗？ 秋燕今天也稍微提前了点回来。进院子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兜菜，还有个袋子里装着一堆包装好的礼物。边南拿过袋子往里看，大大小小的盒子。 丰收啊，谁送的？ 女朋友送的呗。哇，好多女朋友。 那是你，要帮你哥拆吗？ 要。 秋燕跑到葡萄架子下面，把袋子里的礼物都倒了出来，拿起了一个粉色的盒子。 这个最大，这个是女朋友送的。 二宝，哥哥没有女朋友。 为什么呀？别人的哥哥初中都有女朋友了，你为什么总是没有女朋友啊？ 是啊，为什么？想知道为什么吗？ 想。 边南之前估计秋意是想吃完饭啃完蛋糕之后再说的，但现在秋燕起了个头，时机不错。看样子秋意也打算现在就顺着这话题把事儿给说了，但这么大模大样的往院子里一坐就打算开书，边南顿时紧张的不行，这要让哪个邻居扫了一耳朵就麻烦了。 再是关系好的邻居，也不见得能接受。 进屋说去。 那进屋说。 大虎子，你不听吗？ 我不听，我知道是为什么。 哦。 边南看着秋燕进了屋，心里七上八下的，有些忐忑。他清了清嗓子，一边一下下打着响指，一边小声哼哼着歌，就上回秋意跟大妈大姐们比赛的那个歌，听说还拿了个第三名呢。 我从草原来，温暖你心怀，吹来我的爱，这花香的海。 一首歌唱完了，秋意和秋燕还没有出来，边南想再唱一首，但居然一下想不出来该唱什么了，脑子里全是秋燕跑调跑到天边拉不回来的不知道什么歌。憋了一会儿，只得站起来进了厨房。秋意买了不少菜，他看了看也弄不清该怎么处理，于是拿了锅先把米给淘了。秋燕今天想喝粥，他估计着先给煮上了。正琢磨着那只酱鸭子是不是要先砍出来的时候，那边房门响了一声，他猛地回过头，看到秋意从屋里出来，往厨房这边走了过来，身后却没看到秋燕出来。边南赶紧扔下手里的鸭子，扑到门口，盯着秋意的脸， 怎么样了？ 你进屋跟他聊聊呗。 你跟他怎么说的？ 我呀，就跟他说哥哥没有女朋友，哥哥喜欢大虎子，要跟他在一起，就像爸爸妈妈在一起那样在一起。 他能听明白吗？他都没见过爸爸妈妈在一起什么样吧？ 你当他三岁呢？性感都知道怎么回事，还能不懂这个？再说他没有妈妈，总知道别人的爸妈是怎么回事吧？ 那他生气了没？能接受吗？ 说不清，说了你自己去跟他聊聊就知道了，反正没生气，放心吧。 你怎么这样啊？你就不能先安慰一下我？爸爸妈妈之间不该互相让对方安心吗？你这老让我自己去聊聊就知道，你让我…… 不要怕，妈妈，去吧，真没事。 边南心里定一些了，一咬牙出了厨房，走了好几步才反应过来秋意的话，于是百忙之中又跑回厨房门口。 你好像弄反了媳妇儿， 是吗？过了今儿晚上才知道。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